Coming of the Kingdom, Part 3, Session 7. 天国的来临第三部分第七讲。我们现在来到这一段 The possession of salvation. 人得到救恩，人获得救恩。The possession of salvation. 原著第76页。There is one more facet of the fulfillment proclaimed by Jesus' preaching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耶稣宣讲天国啊，这个里面的应验成就这个主题呢，还有另外一个层面要考虑的。这个应验成就还有另外一个层面。A closer study of the gospel teaches us that 我们若更仔细的研究福音或者福音书呢，我们就会学到 In Jesus' coming, the kingdom of heaven not only reveals itself as a power that brings the rule of the evil one to ruin and restores life up to now liable to disease and death. 我们就会看到耶稣来了，天国被彰显出来。这个彰显的天国不单单是一个能力能够让恶者的统治毁灭，也能够再次的恢复生命，就是说现在伏在病痛跟死亡之下的生命。不单是如此，彰显出来的天国不单单是一个大能 or as a message of salvation and bliss preached to the poor in spirit， 也不单单是一个信息，不单单是一个能力，不单单是一个信息，救恩的信息，福乐的信息，向心灵贫穷的人所宣讲的信息。不单单是一个能力，不单单是一个信息， It is also a gift， 天国也是一份的礼物，一个的恩典， In which those who receive it from God may delight as in an already present possession of a future salvation one day fully to be given to them， 是一份的礼物。那些从神那里领受这份礼物的人呢，能够欢喜快乐，因为他现在已经得到了一个将来完全要给他们的一个的救恩，现在就得到这个救恩了。 Present possession. This aspect of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comes to the fore already in the terms that Jesus uses in his preaching. 在耶稣讲到的时候所用的名词啊，我们就已经看到啊，很突出的看到啊，这一方面天国来临的这一方面，就是人得到救恩这方面，耶稣用什么名词呢？ It is your father's good pleasure to give you the kingdom. Luke 12:32， 路加福音12章32节，天父的美意乃是要赐天国给你，要给你天国，赐给 give。It shall be taken from the unrepentant Jews and given to others. Matthew 21:43. 马太福音第21章43节，天国要从那些不悔改的犹太人夺去给其他的人。Christ appoints the kingdom to his disciples. 基督要指定要给天国给他的门徒们， just as his father has appointed the kingdom to him. Luke 22:29. 正如天父指定要给天国给基督。Appoint 指派或者定义要赐给。 Conversely 反过来说， Men should receive the kingdom of God as a little child， Mark 10:15， 人要如同小孩子一样领受天国。 They must seek it， Matthew 6:33， 刚才是马可福音10章15节，现在是马太6章33节，人必须求他的国。 They shall inherit it， Matthew 25:34， 马太25章34节，他们会承受天国的，等等等等，这些的名词或者动词。 But quite apart from such terminology， 不单单有这些的专用的词汇， This significance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also implied in its very nature。 这方面天国是让人得到救恩，这方面呢， 从天国的本质上就已经暗示是如此了。 Exactly because the preaching of the kingdom is done with absolute authority by Jesus. 恰恰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以绝对的权柄宣讲天国的， not only in words and promises, 不单单是用话语，不单单是应许， but also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at which is proclaimed. 而且耶稣基督设立他所宣告的。因此呢，The kingdom of heaven necessarily consists not only in its proclamation, but carries the gift of salvation with it. 天国来到的时候呢，就必然带来不单单是宣告，而且是把救恩这份礼物也承载着带来了。就是天国来了，不单单是宣告信息，真正的是救了人呢，把救恩这个礼物给属天国的人。Thus, it may be said that,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 in this gift we receive and possess the kingdom itself. 当我们领受这份礼物救恩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领受有了天国本身了。Related with this is a thought that we enter the kingdom of heaven. 与这个有关的乃是说我们进入到天国这个概念。An expression of a very frequent occurrence in the Gospels. 这个概念在福音书是常常常常出现的。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节，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三节，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三节，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第十三节，马可九章四十七节，路加十一章五十二节开始那一段。That we are in the kingdom. We are in the kingdom.我们是在天国里面的、great, least, far away from, etc.、参考、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九节，马太十一章十一节，马可十二章三十四节等等。我们来读一些这些的经文、我们进到天国里，天国是要进去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三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三节，当这个少年的官走了之后，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第十三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马可福音第九章第四十七节，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上帝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从第五十二节开始，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我们是在天国里面的，经文有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 他在天国里要称为大的、小的、大的啊。我们是在天国里面，不论是大的或者是小的。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一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四节，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了。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了，有的是近的，有的是远的等等。 Such phrases also make it clear that the kingdom of heaven can be shared in some way or other. 这些的短句就很清楚的说明了，人可以分享共有天国。That it changes the lives of those who receive it. 那些领受天国的人，他们的生命会被改变。That by virtue of God's act, it becomes a gift, a possession, a vital domain of those to whom this privilege is granted. 而因为上帝的大能的缘故，天国对于那些有这个特权，上帝赐天国给他们这些人呢，天国就成为一份的礼物，一个所拥有的东西，一个进入到有生命的一个统治的范围里面。For our purpos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ascertain to what extent this gift, this possession of salvation, already appears in Jesus' preaching in light of fulfillment, that is, of the kingdom having come. 对我们现今的讨论呢，我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确定究竟这份的礼物这个得到救恩在什么程度上已经在耶稣的宣讲已经出现。耶稣宣讲因为天国已经来了从这个成就应验的角度来看，究竟呢这份的礼物是在什么程度上在耶稣的讲道里面有出现呢？ In several of the texts given above, 我们上面提到的多处的经文的好几段， This gift is exclusively represented as something of the great future. 这份的礼物呢，有的时候呢是完全是一份将来的伟大的将来的一件事。我们看一些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二节，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果赐给你们。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四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这个是未来的事。And in most cases, where the text speaks of entering the kingdom, 而在大部分的经文呢，当经文说到进入到天国的时候呢， we shall have to think of men being given a share in eternal bliss. 我们想到的，我们应该想到的是人有份于永远的福乐的。就是说进入了天国就享受永远的福乐。有一些的经文的，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和二十二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你的名行各样异能吗？将来的事。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三节，耶稣对门徒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参考第二十七节开始，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在跟从我的人到福星的时候， 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将来的事，是的，有的时候福音书讲到进天国的时候呢，是指完全将来的一件的事。 However, it does not seem strange to us after all that has been discussed in the preceding pages that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spoken of also as a giftand as a possession received and enjoyed already in the present. 但是呢，对我们不稀奇的一件事，乃是说我们上面已经讨论过这么多之后呢，对我们不稀奇的一件事就是，福音书也说到天国是一份的礼物，一个能够拥有的事，现在是已经领受了，现在已经在享受的。 Now it is certainly trueThat among those who maintain the presence of the Basileia in opposition to the exclusive eschatology, there are several authors who will not hear of this, due mostly as a reaction against the application of an idealistic doctrine of values of Jesus' preaching of the kingdom. 不过，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学者们有一些呢，他们坚持天国是现今的，他们反对那种的彻底的末世论派，有一些坚持天国是现今的，这些的学者们有一些呢，不愿意听我们刚才所讲的，天国是一份的礼物，那份礼物就是救恩，因为他们呢是反对那些用一种理想主义，就是唯心主义的价值哲学应用在耶稣的天国上，就是说有些学者呢，不愿意听这种我们在讨论的这种说法，天国就是人能够现在得到救恩。 Yet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the terminology of the gospel speaks of the kingdom as a soteriological good. 但是不能否认的一件事，那是福音和福音有关的名词是讲到天国是一个美善的事，是救赎的一个的很美善的很宝贵的事。 And it cannot be maintained that receiving it is only something that pertains to the future. 我们不能够支持这种的说法，说领受天国只是一个将来的事，不是这样子的。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salvation of the Basileia is from the outset also concerned with the gift implied in it, which is given to the faithful already in the present.从一开始，当天国的救恩被宣讲出来的时候，这个天国的救恩就是关乎这份的礼物，天国的信息就暗示有这份的礼物，现在就已经给那些信的人的，从一开始就是如此的。 In a certain senseThe latter idea is the essence of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这个概念呢，就是天国的福音的核心意义。Here too, we shall point to the Beatitudes. 在这里我们也需要指向耶稣所讲的八福。马太福音第五章从第三节开始，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节开始。In which Jesus...very specially proclaims the kingdom of heaven as the blessedness, the salvation of the poor. 在八福登山宝训里面呢，耶稣特别的宣告，天国就是穷人所得到的福分，穷人的救恩。It is true that the special character of these Beatitudes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salvation that is preached is announced as a good, which will be revealed to the faithful only fully in the future. 不错，这些的八福的特点乃是说，这里所宣讲的救恩是一个宝贵的东西，完全的显明呢是要等到未来。 Nevertheless, 虽然如此， It is also in the present possession of the poor in spirit. 虽然如此，天国也是那些心灵贫乏的人现在就得到了。 For when they are here told that they are blessed because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theirs, 因为当穷人听到他们是蒙福的，因为天国就是属于他们的。 We must do full justice to this present tense， 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现在的现今的时态。 Attempts have been made to understand the salvation assigned to the poor in spirit in a purely future eschatological sense。 有些的学者们呢试图 去理解穷人的救恩呢只不过是一种未来的末世的救恩，那些心灵贫乏的人的救恩，他们得救都是未来的。 In view of the future pronouncements in Matthew 5:4 following and in Luke 21 following、啊、因为他们考虑到马太福音五章从第四节开始跟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一节开始那些的关于未来的宣告。 Though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the salvation promise to the poor in spirit may be something of the future according to the rest of the Beatitudes， 虽然根据八福根据登山宝训、啊、心灵贫乏的人救恩的完全的实现是一件未来的事，虽然是如此。 This nevertheless does not mean that its blessing must be conceived as something that cannot be given and received in the present, in the present. 但是这里并不意味说天国的福分必须是一个现在不能够享受现在不能够领受的一件事，不是如此的。 Moreover， 不但如此， When in other places in the scriptures the kingdom is represented as a treasure， 当圣经其他地方说到天国是一份的宝贝一份的宝藏的时候， This also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as something only belonging to the future， 我们也不应该看这个只是未来的一份的珍宝。 It is true， 不错， In more than one passageThe kingdom is spoken of as a treasure in heaven. 不单的一段的经文多处提到天国是天上的财宝 which must now be gathered together. 现在就要把它收起来、啊、聚起来。 And upon which we must set our hearts. 我们的心也要放在这些的天上的财宝上。马太第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参考马太六章三十三节，先求他的国他的义。 This is also the meaning of the parallel text in Luke 12:33， 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三节平衡经文呢它的意义也是一样的。 Provide yourself bags which wax not cold, a treasure in the heavens that faileth not，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三节耶稣说你们要有一些皮带、啊、不会破烂的，天上一些的财宝是不会、啊、作废的。 And to the rich young ruler Jesus said， 对、啊、年轻的官耶稣是这样说的， Go sell that thou hast and give to the poor and thou shalt have treasure in heaven， Matthew 19:21， 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啊、第二十一节耶稣这样说，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Another image is that of the reward in heaven， 另外一个的、啊、一个的概念就是天上的赏赐或者奖赏。 And of the reward of your father which is in heaven， 你们在天上的父要给你们的赏赐或者奖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二节，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马太福音第六章从第一节开始，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 It is clear that all these images denote something that transcends present earthly reality because it is in heaven. 很明显的这些的概念、啊、天上的赏赐天上的财宝都是指一些超越现今地上的现实一些的事，因为这些的财宝赏赐是在天上那里的。 And which is preserved in heaven for the faithful until its revelation in the coming kingdom of God， 这些都是为那些信的人呢在天上存留保存的，直到神的国来的时候，直到神的国来的时候这些就显明了。彼得前书第一章 第四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五节，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Yet it should not be conceived of as an exclusively future. 但是这些天上的财宝跟赏赐，我们不应该看他们只是未来的，完全未来的，也有那个现在的这个层面的。我们下一次继续讲这一点。